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主日的清晨能够让我们再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恭恭敬敬的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敞开，主啊，求你真是借把你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存在心里面，能够日夜的思想，也能够行出你自己的旨意出来，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就把底下我们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是信心的起步。我们知道这个信心不只是在基督教信徒当中，其实在世界里面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一些信心已经在他们里面了。譬如说在春天马上到了，你要种一棵这紫罗兰，或者是这个这些爬的花你栽这个花以后，你马上就搭个架子因为你知道这个花长大了，它一定顺着架子往上爬的不会说这个花长大了它朝着地上往地下钻因为这是神已经定下来这个自然的规律，所以你有信心这个架子它一定管用的。那如果你开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你停下来看到左边右边的车子穿梭的开得非常快因为你是在红灯那里，可是等到绿灯一亮的时候呢，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开过去虽然刚才你看到那些车子穿过来穿过去的开得那么快，这个时候他们一定先慢下来停在这个路口，你就可以过去。为什么？因为这是世界的规律，他们一定要遵守。那当然我们如果这个信心如果推得太远的话，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当你思想这个股票的投资你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应该得到的这些回馈那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你如果思想到这个Dow Jones可以让你发财的时候，那今天你就会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个Dow Jones已经掉了7000点以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的事情是除了神赐下来的这种自然的规律以外，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一个一定的。但是在基督徒在信主儿女的心里面，这个信心是我们能够依靠的信心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赐，让我们一生都要用来操练我们自己我们信心越经过操练，我们信心就越坚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希伯来书11章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自己的经验他说这个信是你所盼望的事情的一个基础你有这样的实际上的这种的经历，你知道你盼望的事情必然会成就。你没有看见的事情，虽然你没有看见，因为我们人都是靠着看得见我们才相信它是存在的，但是凭着信心没有看见的事情我们知道它一定成就。为什么？因为这都是神的应许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神应许我们一些事情，在圣经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应许的事情，如果我们有信心的时候跟着神的应许能够连接起来，我们就是一个得到神祝福的，能够讨神欢喜的儿女。因为神就是要我们的信心跟他的应许连接在一起，那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跟神求的事情必然成就。因为什么？那是他应许的一部分。神是信实的神，那神既然是应许这些事情，他必然会成就。所以今天我们从信心的起步来开始来思想关于 这个信心的功课，一个基督徒信心的功课啊。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因信得救啊，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到。然后呢，我们会因信我们蒙神的保守啊，在彼得前书也讲到过关于这个啊一个得到神啊保守的啊这个基督徒是如何。那我们也会因信而活啊，我们有基督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啊，我们也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在水里面受浸以后出来啊，我们就跟主耶稣基督同死同活。那我们再活的就不是我们自己了，而是我们为主而活啊。所以我们因着信，我们这新的生命呢，我们是为主而活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也会因信我们得胜啊，因为什么？神是一位得胜的神啊，他已经战胜了撒旦魔鬼。那我们既然是跟随他的人啊，我们也因着信，我们必然会得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是有布道会，对吧？如果大家还不知道的话啊，你现在知道了。下个礼拜我们有布道会，冯秉成牧师会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中间如果现在还有没信的人，那今天的信息可以给你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啊。我们是信心的起步是怎么来的啊？刚才在说信心，我们是因信得救的。在《使徒行传》16:31里面，当那些犹太人问使徒说他们要怎么做怎么行，那使徒就告诉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啊。所以我们要信了主，我们才能够得救。那这里使徒讲的你的一家也必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信主啊，我的家人就会自动得救，不是。而是使徒是说，只要我们信主，我们的家人也和我们一样因着信主而会得救啊。所以这个信主是个人跟神的事情啊，你的家人不会说是因你信主他们就自动得救，没有这种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啊，不能够啊被任何事情捉抹杀掉。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我们因着信而愿意有一个顺服神的行为这样的表现出来，那便可以讨神的喜悦。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啊。神最喜欢看一个得救的人有这样顺服，有这样信心的表现。所以在路加福音15:7里面，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天上就会为我们欢喜。那何况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相信，凭着信心来顺服我们神的时候，这个天上的欢喜就会更大。所以这样就是证明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如果我们没有信的话，神就不会喜悦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能够得到这个信心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啊，这有一个信心的步伐的起步的啊。起步是什么呢？我们是从听到开始啊，我们从听到神的话语开始。在罗马书10:17里面说，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当我们听到基督的话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啊神的旨意了啊。如果我们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会相信啊。所以这都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愿意为神传福音的这个教导啊，这个基础就是如此 啊，我们因为我们神赐给我们这个职责啊，我们要把福音要传讲出去。当我们传讲神的道的时候，那些听到的人，他们才会有感动，他们才会有接受啊。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责任。而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信心是从哪里开始呢？他们就是先从听道开始，有了听得到，他们才会愿意来接受。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从读经啊，从圣经里面各样的这种的啊见证人的这种的记载，还有在生活里面他接触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对他所做的见证，还有他们基督徒自己本身行为啊这样美好的见证，而让这些慕道的朋友生出一个追求的心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做这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而在这个啊未信主的人呢，他们就有这个机会能够听到神的福音了。那在今天啊，我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列王记下有一个故事，是讲到关于以利沙医治了这个叙利亚的一个元帅啊的这个故事。那借这个故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经历是如何。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元帅是亚兰王的元帅，就是叙利亚的元帅，叫做乃曼的一位大将啊。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是借着他所听到的这个见证，他才会去有这个追求的心。那这个故事里面是怎么讲呢？是讲到这个亚兰王叫做便哈达啊，他有一个元帅，这个元帅呢是一个勇士啊，而且呢耶和华也使用他，让他在这个征战里面得胜啊，能够跟亚述帝国这个战争里面得胜。那当然这个神也使用他来这个惩罚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认识神，他们敬拜这些偶像，所以呢神也用这个这些外邦人来攻击这些以色列人，就跟神兴起巴比伦兴起亚述帝国攻击这个以色列人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亚兰国呢，他们在这个攻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们掳了一些以色列人去做他们的奴隶。那在这个乃曼的将军元帅家里面呢，他就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啊。这个小女子她在这个生活里面，她看到乃曼将军她身上有大麻风，那这个大麻风是一种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皮肤病，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有很危险的哈，会死人，会这个手脚啊会烂掉啊，鼻子啊耳朵会掉下来这一种的这个大麻风，而是一种很严重的皮肤病。那当然他想要被医治，但是大麻风是很难被医治的。那这个被掳的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呢，就向这个他的祖母，就是那个乃曼的妻子啊做见证，说我们以色列国里面呢有一个神的先知叫做以利沙啊，他在我们国内做很大的这个事工，他可以医治，他要有奇能啊，如果将军能够到那里去的话，他一定会把他医治好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见证啊，每一个基督徒所做的见证。那这个乃曼呢，他当然没有其他的别的法子了，他只有愿意去了。那愿意去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王求，因为在那个时候国跟国之间只要有这个君王的一封信，事情就等于是妥了啊，就等于算是妥了。为什么呢？这个君王所写的信啊，大家都是非常尊敬，一定会成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亚兰国里面，他们觉得只要君王写一封信，那个先知一定会听命，就把我给治了。但是呢他不知道 在以色列国里面不一样啊。这个君王下第一个，这个君王他是不爱神的君王啊。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君王他们拜金牛犊，他们拜这个迦南人的偶像，所以这个君王跟先知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君王根本不想听到先知的话，因为什么呢？先知都是在责备君王，那君王天天听了这些耳朵听得不高兴的话，他们后来就干脆就不理先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以色列国国内呢，他们情形就不是一样。所以当这个乃曼拿着这个亚兰王的信去求这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王还以为说这个亚兰王要借个理由要来攻击他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王他不知道怎么样治这个病人了。那如果这个病人治不好，那亚兰王可能就有个理由来攻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在以色列当时的这一种的灵命的光景，只有这个小女孩子她知道啊，其他的连君王都没有这一种的认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是跟他的先知讲话啊。当这个以色列王他听到说这个可能亚兰王会来找他麻烦，他把衣服都撕了，就表示说他非常的这种惊恐，非常的这种的难过啊，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种的表现。那居然先知知道啊，先知借着神赐给他的话语，他就派人去告诉这个以色列王说，这个乃曼将军没有问题，你只要叫他到我这里来，我来医治他。那所以这个乃曼呢，就带着这个大队的人马啊，他就到了这个先知以利沙的家门口啊。他带着还很贵重的礼物，他带着这些礼物呢，是有多少呢？是十个他连德的银子啊，金子6000。舍克勒啊，这是什么样的价值？那如果换算成今天的呢，是750磅的银子，150磅的金子啊。我们看这个金子现在都是一个盎司一个盎司的算，可是在这里它是一磅一磅的算，150磅的金子啊。你想想看，需要多少人来拖着这些东西，需要多少人来警卫啊？所以可以想象到是一大队人马到了这个以利沙的家的门口。那下面的事情是怎么发生呢？下面事情我们就看到，当这一大队人马到了以利沙门口呢，先知只有打发一名使者来对乃曼说话啊。假设这个使者可能是基哈西啊，就是他就是这个以利沙最 trust 的这个使者了。那这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到约旦河中，你去沐浴7回，你就可以复原了。这是先知的吩咐。那先知的吩咐当然也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要，如果要得救啊，我们一定要接受神的恩典以前呢，我们要先自卑，我们要先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他愿意得医治的话，他要先谦卑下来自己，乃曼啊，要先谦卑下来自己才能够得救。在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5章5节里面这样讲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我们只有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才会赐下更大的恩典给我们。那所以这个乃曼呢，他听到这个吩咐，你猜想他的反应是什么啊？他是非常的顺服的就去这个约旦河里面吗？没有啊，他没有非常顺服的去到约旦河里面啊，而是他发怒的他走了啊，他要回去啊。你要知道，他从这个大马士革 到了这个撒玛利亚，这中间差不多有120迈的这个旅程呢。他走了这么远的路，他听了这个信息，他说我不要了，我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骄傲的人。原来他已经先决定了，他先决定了这个先知要跟他说什么话，要叫他做什么事情。想想看啊，我当然也有可能，因为他身为元帅啊，吩咐人吩咐惯了，所以他可能想想，这是很自然的这个反应啊，他就会叫我这样做啊。那他思想的先知要叫他做些什么事情呢？他是想，第一个，这个先知听到他在门外头，一定会先出来看他；第二个，他会站着耶和华的这个前面求告耶和华啊，他站起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啊；第三个啊，他在我的这个患处外面摇手摸一摸就可以了，我就可以治好了。你看看啊，他这个思想的是多么的这个主观啊，他靠着他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个先知就是做这样的事情。那居然这个先知没有出现，而是派他一个这个仆人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先知也有他的顾虑啊，你可以想说，先知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因为这是这个亚兰国的这个将军来了，因为亚兰国跟他们还是这个仇敌啊，仇敌我不要见他，也有可能。第二个也有可能说，就是借着不出来啊，让他能够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这也可能。那第三个最可能的是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麻风病人，在亚兰国，这个麻风病人还可以做将军、做元帅，在这个以色列国，麻风病人是要跟这个国民要隔绝的，他们要住在别的地方，不能够见人的。所以呢，那一个先知的身份，他要服从神的律法，他不会出来见一个麻风病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能的原因，而且呢，也可以证实到，当乃曼他洁净以后，他居然可以跟这个先知讲话了啊。所以这一定是他的理由。他第一个，他不愿意出来见这个乃曼将军。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这一种的自我的一种先思想的这种事情呢，常常操纵着我们啊。我们老是觉得我们自己说的可以算，我们自己思想的就是照着这样做就可以，这就是一个人没有一个顺服的心啊。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所行的才能够蒙神的祝福。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啊，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Donald Barnhouse 啊。他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每一个人可以按着神的方式啊，你可以决定按着神的方式你进到天堂啊，或者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你可以下到地狱啊，你可以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啊，时时刻刻有这种的有这种的思想啊，他完全是悖逆的思想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接受这个福音啊。只要我们有见证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啊，因着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如果愿意谦卑下来，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能够得救。那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对于这个怎么样能够生命成长，他也有一套他自己的想法，有一套他自己的做法啊。这些人有的人是说啊，我可以多做一些善事啊，多这个出去帮助人啊，我就可以这个得到神的祝福啊，能够得到永生。或者是我多看神的话语啊，多这个读一些知识进去，那我可能可以讨神的欢喜。或者是我多奉献啊，奉献时间，奉献钱，天天忙得一塌糊涂，没有时间来亲近神，那我这也可以 讨神的欢喜，那这都不是神所喜爱的啊。神他有自己的定规的啊，神要我们一定要借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要接受他是唯一的救主，要承认他是神啊，然后呢我们要信靠他的带领，在他前面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这样的追求他，我们这样的信靠他，我们才可以得救啊。不是说靠一些我们外在的行为啊，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把我们的罪给抹杀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乃曼呢，他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认识。他听到这个先知叫他到约旦河去沐浴啊，这个约旦河距离这个撒玛利亚还有将近30迈的这个距离，他还要跑那么远，跑到这个约旦河去沐浴。那但是他认识的约旦河是什么样的约旦河？是一个非常浑浊的水的约旦河啊，这个约旦河的水是不是清水的？他说你要治我的话，你起码你让我浸在清水里面治嘛，是不是？越清的水这个治疗的功效当然是越好啊，还是他个人的这种想法。那再清的水约旦河不会啊，那干脆到我的自己的国里头好了啊。他说他自己的国里头啊有两条河，这两条河的水呢都比约旦河的水还要清啊，那我干脆我再回头到我自己国家里面，我去沐浴，是不是能够洗得更好？我的这个病可以这个啊，可以治得更有果效。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他的是顺命，是要服从啊，要有这样的表现。那这样的表现呢，包括在约旦河边上，他要把他穿的非常华丽的这个官袍脱下来啊，要光着身子要跳到河里头去，当着众人的面前啊，这不是一件对于这个一贯于这个发号施令的一个大将军，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啊。然后呢他还要浸在水里面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不止三次，一直要浸了7次。那这种的行为在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那只有他谦卑下来，他才能够做到。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候呢再一次的使用他的一个仆人啊，记不记得开始的时候借着一个以色列小女子做他的婢女所告诉他跟他分享的事情，跟他做见证的事情。这个时候呢神再一次用他的一个仆人劝告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啊，是不是？那如果先知说叫他去做一些很困难的事情，然后他的病可以治好，他也会愿意去做，为了要治病的关系。那其实再仔细想一下，跳到这个水里面去洗个澡，那是一个相对的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行动。你哪一个人不常常去洗澡，对不对？你一天你两天起码洗一次澡嘛。那洗澡这个行动不比一些很难成就的事情那实在是太容易。所以呢经过这个仆人的劝告啊，他就开始做他的行动。所以他经过这个理性和思考的过程，他就愿意顺服下来啊。这也是每一个这个听到福音的人也都会经历的啊，他会经过他思想，他会思考的啊，他会用他所过去他一生所得到的这种思考的方式，他会思想，会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当然有的时候一些这个心硬的人他不见得会愿意接受，但是呢神 圣灵会在他心里动工，会让他愿意来跨出这个第一步出来啊。所以这个乃曼呢，他就因着这个仆人的劝告，他就跨出了第一步啊。使徒行传2:37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当彼得在那边向这些犹太人做讲道的时候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听了就扎心啊，他们就对彼得跟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所以这就是受到圣灵感动的人他们的反应。自然有圣灵在感动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做出行动出来。那这个行动就是要踩出去啊，要跨出第一步出来啊。所以在下个礼拜在布道会的时候啊，我们的牧师他会呼召的。那呼召你就是要做决定啊，你要跨出第一步出来，跨出一步你就会经历到神的信实啊。所以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啊，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到达约旦河的这个东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个春天啊，这个雪刚刚化，这个河水都泛滥到岸边上来。你想想看，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这个点数了这个年轻人啊，能够打仗的一共有60万人啊，加上他们的妻子儿子，起码都120-130万的这些人要横跨约旦河，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路上根本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当然有渡口，它会有船，但是这有多少船能够带100多万人过河呢？啊，所以他们就要听从神的旨意啊，他们就要听从神的吩咐，那让这个利未人啊，刚扛着这个约柜走在前面，当利未人一站在这个河里的时候，这个河水就断。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就是跨出第一步的功课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乃曼的这个故事里面，只要我们愿意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啊，神的应许就会来到啊！所以在这个乃曼，他要浸在河里面浸7次。为什么呢？就是要显出神的大能出来。当一个人浸在河里面第一次他就得医治的时候，他会相信是这个河的水治疗了他啊，所以他医治出来，他可能去拜这个河了。但是呢，他要浸下7次，浸了7次就可以证明这是神在做工，而不是这个先知在动工，也不是这个河水在动工，而是神给他做了治疗。所以当乃曼他治好了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不是说马上打道回府啊，向家人报喜讯，不是，他又走了30多迈回到撒玛利亚，回到先知的家里。为什么？他要向先知来感恩啊，他要向先知来道谢。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先知的手医治他，因为先知没有跟他思想的一样要用手来摇，在他的患处摇动，对不对？所以这也是证明了这是神的大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他来到这个先知的面前感恩，他怎么样的感谢？他说了，他在这个经文里面讲，他说在15节里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宣告。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神的，所以在这个叙利亚国，他也有他们的神，但是呢，这个大将军呢，他就发现啊，实在上没有其他的神，只有一位神，就是以色列的神 啊，普天之下没有别的神。然后呢，他要这个以利沙接受他的礼物，啊，乃曼带了这么重的贵重的礼物，就是要送给能够救他的人。那现在呢，这个礼物就献上，但是呢，很奇怪的啊，以利沙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利沙知道他不配来接受这个礼物的，这些荣耀是应该归给神的。啊，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他们侍奉神，他们不要接受礼物的。亚伯拉罕他拒绝了索多玛王送给他的礼物，啊，但以理也拒绝了这个波沙撒王赐给他的紫袍，赐给他的金链，啊，彼得约翰也拒绝了那个一个西门的啊，他送给他的金钱，说要从他那里得到这一种的这种能够有这个按手的这种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做先知的，他不会有这种的心要接受世人的礼物的，啊，所以当以利沙他拒绝以后呢，那这个乃曼他怎么做呢？啊，他就开始思想。要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这种的生活？这也是每一个信主的人要思想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乃曼，他是完全的改变啊，他不再是这种啊有世人的思想，也不再是这种啊有这种异教的思想啊，他就是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扶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啊，所以他跟以利沙他有两个要求。啊，第一个呢，就把这个两个骡子啊扶的这个土啊，就是以色列的土赐给他。你看他是多么的这个谦卑啊！他现在不再是这个元帅大将军，而是一个仆人了。他说：“从今以后，仆人不再献祭或燔祭、平安祭给别的神，只有献给耶和华。”他为什么要这个土啊？原来他虽然得救了，可是他的思想里面还是有在那个世代里面的想法，就是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神的。啊，所以他相信以色列的神是最大的，所以呢，他要拿着以色列的土，回到他的叙利亚那里，他用这个土来执一个坛，啊，他可以敬拜这个耶和华神，啊，所以他有这个心要敬拜耶和华的，啊，他要建立这个坛起来，要向耶和华来献祭的，但是呢，他相信这个以色列土地的这种的功能。只要把这个土搬过来，以色列的神也就跟着过来了，啊，所以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当然是不合圣经，但是呢，也可以思想到他是特别的爱神。那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太责备啊这个大将军的想法。所以他相信的神就这一位神了，啊，他今后他愿意来向耶和华来献祭。再也不去拜任何其他的神，但是呢，他也思想到他的工作啊，他要侍奉这个皇帝的，他要侍奉这个皇帝，有一件事情，他也在这个时候他也想到了，所以他马上要求问这个先知啊，请求神来赦免他，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事，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啊，你想想他想的这么多的事情，他想到他在侍奉他的王的时候，跟着王去拜这个临门庙的时候，他也可能会有屈身的这个时候，但是呢，那不是他真心的向这些啊异教的神屈身的，而是他的工作的要求，啊，在那个时候他不能够背叛他的王，啊，所以呢，他跟这个先知 以利沙来问这样的事情行不行，求神来赦免我。那以利沙的回答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我们就看到以利沙也知道他的困难，既然他这样真心的爱神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按照他要想的他就去做，所以以利沙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乃曼的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看到一个初信的人他是怎么样成长的。啊，他借着一些人在他前面的见证，啊，他就有这种追求的心，当然他也受到这种疾病的痛苦，也有很多人因着疾病的痛苦他要求神来帮助的，啊，他相信这位神，那神医治他的时候呢，他就有了信心了，他的信心就开始成长。所以乃曼就是这样的人，啊，有人向他做见证告诉他有这一位神在那里，有这一位先知在那里，你去跟他求你就可以得医治，那他也就凭着信心他就去了。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起伏，也有困难的时候，也有他自己个人的这种主观的拦阻在那里，啊，他可能会生气，他可能就不干了，啊，他可能就离开了，但是呢神仍旧有带着人在旁边来帮助他提醒他，啊，这一件小事情你就试试看，你就走第一步试试看，啊，有很多慕道友 不也都是这个样子吗？只要他试，啊，他尝试了主恩的滋味，他就信，啊，所以乃曼就是如此，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都知道这样的规律，啊，神就是这样的办事情，那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是要忠心的把福音传给每一个需要的人，就好像乃曼这一位将军，啊，他有这么多的成见，他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呢，当他遇到真正经历到真正神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开始成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会有起伏，也会有高低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个，啊，我们的经济，啊，这个国家的经济是这样的，衰退，啊，有这么多的事情，那到处都是在 lay off，啊，工作也是非常难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位神，我们信靠我们的神，啊，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向神求。上几个礼拜以前在这个，去年，啊，我们在这个年底的这个祷告会上，啊，有个弟兄站起来来背诗篇23篇，啊，上个礼拜也有一位姊妹在背诗篇23篇，因为23篇实在是太好了，啊，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供应，啊，神在这个青草地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好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能够成长，他的恩惠慈爱是常常随着我们的，这个经文是这样的美妙，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背起来。但是呢，当然这个经文这样的优美的经文，可是在今天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的来使用呢？有的时候很难能够推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所以在你的程序单里面这个插页，啊，我加了这一张单章，啊，在这个诗篇23篇的后面是讲到这个新式的这个诗篇23篇，上帝是我的老板，啊，这是在飞扬学会里面他们所写的，啊，这个上帝是我的老板，他的写法跟诗篇的写法一样，当然文字是非常粗糙，没有诗篇23篇这样的优美，但是呢，也实际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工作上面，在公司里面，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也确实都常常发生的，让我们就是亲近在我们的神，让我们真是能够学习到怎么样的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只要顺服他，啊，我们只要仰望这一位神，信靠这一位神，我们必然能够在心里面我们得到平安。我们仍然虽然外面狂风暴雨， 啊，外面是这个金融的这个萨拉米，但是呢，在我们这心里面，我们是有平安，我们是有喜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给我们这个福气，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有信心，借着信心来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得到永生的福气。主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信心是需要操作的，需要我们操练的，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借着每一个操练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晋升，能够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得到成长，让我们在今天的困难的时代里面能够真正的能够亲近你，能够得到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